柬埔寨王国国王诺鲁敦·西哈莫尼9月6号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发来了贺电。电文表示，值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之际，以柬埔寨王族、人民以及国王的名义向金正恩同志致以热烈的祝贺，并衷心祝愿金正恩同志在领导朝鲜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事业中取得巨大成就。电文表示，热烈祝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兄弟人民争取幸福和繁荣，并坚信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将得到继续不断的巩固和发展。